忙活一天了，看到睡着了。有嘞，拿他开个心啊。 三姐 妹 儿，胆大经过，你不去打探公子下落，你怎么戏耍于我？ 哎呦，我是三婶儿，可了不得了，我三叔啊，他要了饭了。 怎么，公子他还探讨了饭？ 哎呦，可不是吗？ 哎呀， 哎呦，三婶儿，您先别哭啊。听我跟您说，我三叔啊还在国王庙等着跟您见面呢。 哎呀，那妈妈儿看我身体如何是好呢？ 哎呀，这，哎，有嘞，这么办得了。您就说呀，昨晚得一梦，梦见周仓老爷显灵了，叫您呐去国王庙还愿去。他们要是再不让您去呀，嘿，您呐就装病。 装病？ 装病啊！ 哎呀，我未曾装过。 嘿，瞧我的，你瞧着啊，往这一坐，这么一捂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 我会了， 会了就行了。 哎呀，啊，爸爸，我要先去，如何是好呢？ 哎，那可不行，您跟他们说呀，要去啊，就一定得带我去。 要你先去？ 哎，让我先去。 日死楼下等我。 好嘞。 Yeah. 双老。 三婶，我先进去瞧瞧。 这事看来， 三叔，三，有的，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去耍来了啊？ 三叔，我三婶来了。 他未必来 吧？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。我给您请去啊。哎，三婶，我三叔请您呢。 你看看，三娘在哪里？ 真是烟花几月，虚情假意，虚情假意。 烟花几月，虚情假意，烟花几月，虚情假意。 不是你， 哎呀， 王金龙里头若何重？

人呐、啊，在那关王庙多蒙三贼神我银两，只望进京求取功名，不想路过罗凤坡又被强人抢得去了。哎呀哎呀！ 别吧， 我不免三次心愿，再求三贼神我银两。也好进京求取功名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主意呀、啊。来此一事，来此一事难了，待我去过乞丐之身吧。哎，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哎呀，听楼下好似色狼之身，待我下楼看来。 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秦汉的人们，你们 你说谁几岁？ 强人强得去了吧， 也是你的时运不佳。好，待我再攒力一量，回转南京去吧。 还是三姐的好啊，还是三姐的好啊，三姐的好啊。 啊，算了，这里有一两，你快快走去吧。 三姐，这里面有多少银两啊？ 大约三百余两。 哦，三百余两。 是啊，快快走去。 Thank you.

沙桥饯别。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